文哲拖拖拖。思思底线， 那天那件雨黑岌岌可危，心如柴扉，沙漠和灰烟不足消费，精神崩溃，整夜不归，何等狼贼。 被人羡慕的光鲜的生活，背着多少人在黑人桥上的赌博，死货非货，感接受这世界那么无情的冷漠。谁说公平没有偏见，故事发展最后还是任由摧残命运来掌舵。谁没忍受过饥寒交迫，潦倒过挣扎过，还是一无所获。总是想把单车变成摩托，越大越害怕生活被填卷在角落。沉默挥霍，违背自己讨老板换来哥姐的生活，觉得还不错，慢慢习惯变得懒惰，趁着还有几年烟火妖娆的姿色，谁还管以后手足无措，怎么做怎么错，怎么变得脆弱。 Top 7 福传德，你 看繁星闪烁，就像我送你手机上的赠礼，真的是你，你却是那一生一次的惊喜。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唱， 周志旭 Kiss Me Now。 So baby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yeah,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So baby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在刚才播放的本期榜单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串烧当中，我们听到的第十首歌，也就是本期的第十名歌曲《苦笑》，是来自杨振东的作品。 哎，那这首歌呢，也是杨振东在经历了自己的爱情和感受了他人的爱情之后创作出来的一个作品，他也是想为自己的爱情专门去写一首歌曲。 所以令人佩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现在大学生的感情已经如此的丰富了。 丰富。 对， 你大学的时候有谈恋爱吗？ 我大学时候有。 有是吗？ 对，是有。 我好像是在大三还是大四的时候才懵懵懂懂的接触到了爱情，可能算初恋吧。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接触爱情可以更早一些，比如大一一上来之后就学弟学妹们就，哎，对吧，在一起了。 这就是一种 爱情初体验，可以说 对, 对, 对， 但是正因为是初体验，所以你可能没有经验，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就是不知道如何去能够让爱情持久下来，所以也只能剩下苦笑了，对不 对, 对， 用苦笑来面对 对 曾经的美好， 没错。好，那我们也是要多多支持他的作品，来支持杨振东。 Baby, 我正在原地苦笑，随你吵闹，随你撒娇，不让说话，不让太过煎熬。 Oh baby 别让自己哭了，结局也许不那么重要，让我擦干你的泪水再继续伤悲。 Oh baby 我站在原地苦笑，随你吵闹，随你撒娇，不让说话，不让 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支持的乐队和歌曲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吧。 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为您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到第一的排名情况，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有原创大不同，就在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中国大学生音乐原创榜第三期节目。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给我们榜上歌曲投票的方式，您只要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大学生音乐原创榜，再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进行投票了。那投票的截止时间是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哟，不要忘记了。接下来进入中国大学生音乐原创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榜单第五到第一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沉浸我们 坐在某一段时间 绿皮车乐队老狗。 我的名字叫老狗，天生爱音乐啤酒，爱自由，凭一生倾尽所有，填满了我的追求，这样的生活。 拍手拍手拍手拍手，这是我的所有，牺牲你才降落。拍手拍手拍手，这是我的所有，台上无论如何远。 他的名字叫老狗，天生爱音乐啤酒，爱自由，拼尽一生倾尽所有，填满了我的追求，这样的生活。 Top three， 马英博拿什么给十年后的自己？ 走着尘累踏烂的路，还在拼命寻找成功的可能。啊，拿什么给十年后的自己？我不知道，所以我更加努力，我拼命的寻找。 Top two， 王伟任夜。 当我们每次想起努力的你，嘴角都会扬起。当我们要离开你去。 王鹤俊，歌手。 本周获得第二名的歌曲是来自王伟任的《夜》。 王伟任是全国大学生音乐节青春音乐学院的学员，在青春音乐学院的培训期间呢，布衣乐队的主唱三叔作为他的班主任老师，在音乐方面给了他许多中肯的意见和指导。 同时呢，庞龙和水木年华也是给予了学生们非常丰富的一个视听盛宴和指导。 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学生的创作最宝贵的一点就是青春的最真实的状态，但有老师的指导之后呢，作品可能会变得更加成熟。 对，其实就是要他们这种新鲜的一种感觉吧。可能老一代的这些歌手也好，创作人也好，他们的这种思维模式是固定的，但是新人他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所以音乐创作呢，其实和爱情是一样的，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新鲜。 哎，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这位勇于挑战自己的年轻人，也是期待他有更多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好，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那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有没有听到心仪的那一首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吧。 好，下面就要进入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那本周的新歌推荐到底都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呢？马上来揭晓答案。 我们每次想起努力的你，嘴角都会扬起。当我们要离开，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Rap for Life， 张小波。 本周新歌推荐第一首新歌来自张小波的 Rap for Life。 张小波的这首歌曲编曲中呢，也是运用了大量旋律性的东西，带来了一种欢快的感觉。 而且呢，这首歌曲的词曲创作基本上是围绕着山西说唱发展进行的，从很少人接触说唱到很多人接触说唱，甚至发展到现在很多人一起玩说唱这么一个过程。 嗯，其实我就是一个说唱歌手。 哎， 说唱其实我很喜欢，可以在歌曲中宣泄一些烦恼大大的说出对生活、学业和爱情的一些好好的情绪，就觉得非常的爽悠悠，有没有？ 我觉得你特别像卖羊肉串听到了一股羊肉串的味道。 这是你不懂，肤浅， 要要要要， 是一起来听 Rap for Life， 来自张小波。 记忆里枫叶满地，是你传说的美丽，其实记忆身在发病，伤你我 时间的自立。更动听，还会回忆我那些过去，感动了成瘾，有一回唱起，记忆里枫叶满地，是你传授的美丽，几世记忆生在他方，你们永远给我。 课堂笔记，曹鹏。 本周新歌推荐的第二首歌是曹鹏的《课堂笔记》。 歌曲曲风可以说是轻快和欢乐，充满了暖暖的校园回忆。 哎，那听到这首歌歌名《课堂笔记》的时候，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了在学校的那一段时光，比如说被同桌捉弄啊，还有就是一起八卦的小伙伴啊，还有学习什么小团体之类的。 发现长大到现在，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啊， 还是那些。 嗯，但是其实这种事情好像是很戏谑，但是很容易戳中泪点，就是因为回忆是心中最柔软和自己保存和收藏的很好的那个部分和角落。 对，其实想想校园的时光也并没有那么好了，老师留的作业又那么多，又那么严厉，然后呢还有上不完的课， 又不让谈恋爱。 对，又不让谈恋爱，但是居然还是很怀念。 那其实很多校园的美好时光呢，来自课堂的美好时光，都是不能再来了，我们就好好珍惜那一段的回忆吧。 就让曹鹏的课堂笔记再次带我们进入到美好的校园时光。 被绑架，可是苟活不能解决年轻心态的消遣，曾经你以为好的事现在当消遣，偶然间想起某一天大家的笑脸，回想过客的褒贬，化作青春的悼念。 1, 2, 3, 2, 4, 进入这个节奏，我会教你怎么做。 6, 7, 8, 9, 一直从未离开，永不停歇。 Day and night 1, 2, 3, 2, 4，这个节奏我会教你怎么做。 6, 7, 8, 9，一直走位离开，永不停歇。 Day and night 也许是生活太累的让你无法喘息，也许是自己给的压力让你力不从心，但不想到了某个年纪回忆当年的自己，被绑架的梦想被现实燃烧灰烬，一直做下去。 Let's do it like this， 从最简单的节奏找答案，继续不管胜算经历，我把命算进去，我握着麦克风即兴歌词再换几句。我曾把很多人当榜样，努力 try my best， 我也和你一样 I wanna rapping for life， 但当梦想遇上现实， How to make the choice， 有多少的 dream chaser 面临 ride or die。 没错，这是我们的故事，我写成一首歌，或许到了将来走不动你还能跟着哼。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我要的结果，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请你别忘了我。 1, 2, 3, 2, 4，进入这个节奏我会教你怎么做。 6, 7, 8, 9，一直从未离开，永不停歇。 Day and night 1, 2, 3, 2, 4，这个节奏我会教你怎么做。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依旧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进行投票。 大家为歌曲投票的方式，只需要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榜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歌曲和乐队进行投票了。投票的截止时间是在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 另外呢，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用户名中国大学生原创榜，以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榜这两个平台同时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收听往期节目。那在点赞的同时呢，记得多多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赢取更多乐迷的专属福利。 接下来别忘了还有广大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作品的投递方式，需要准备专辑的音频、歌词、专辑文案、乐队介绍、